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八千里路、毁音绅士、杜潇，后期制作山匪。这个欢天俱乐部，郭林曾经来过两次，两次都是来扫黄。之前他在下面所里的时候，曾经跟着区局来这家俱乐部扫黄查牌，当时的印象至今还挺深刻，因为那是他第一次参与全区行动，从晚上10点半一直查到凌晨4点多才结束。而这次进俱乐部竟然是为了见乔家，按照乔家短信上的地址找到所谓的 V3 房。郭林对于这家俱乐部热情的服务态度有些不适应，一路刻意避开人多的电梯，宁愿爬楼梯上到6层。这家俱乐部3层以上全部都是单独的包间，也就是所谓的 VIP 房。乔家选的这间还是贵宾房。郭林推开门的时候，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怪异的香气。他皱了下眉。真不愧是出了名的色情俱乐部。整个房间的装潢都充满了旖旎之色，昏暗的灯光打在各形各状的室内家具上。乔家坐在沙发上，翘起二郎腿吃着果盘，听见开门的声音，连头都没回。 你就不能选个正常点的地方？ 乔家看电视也没开声音，郭林扫了一眼才发觉电视上放的是进口动作片。不太常见的是，竟然是好几个男人纠缠在一起。郭林顿时感觉有点头大，他索性去拽乔家。 我说你是不是故意的？ 被他拽了一下，乔家才慢吞吞地回过头。 没摄像头，不容易盯梢，所有玻璃都特别处理过。你还找得到比这里还适合地下工作的地方？我可是选了好久才挑到这儿。欢天做的就是隐私生意，警方扫了几次都没能查到查封这里的实证。就说明这里的密保工作做得很到位，不只是俱乐部内部，就连门口附近的所有监视区都做过相关的处理，绝对不会留下被人查证的资料。而且室内隔音环境也好，简直是所有非法活动的风水宝地。 你能确保这里没有人监听？之前我之所以选择米粉店，就是因为那家店够小，人够多，地方够敞，所以说进出的人都能够看得一目了然，不挨近几乎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自然也不怕被人跟踪或者窃听到什么。但是这个地方 说到底不是自己所能掌控的地方，郭林没那么放心。但是乔家早就想好了，他拿起遥控器。 这问题好解决。 他说完直接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到了最大，然后把郭林往下一扯，一直拉到自己跟前。 这样就什么都听不到了吧。 两人突然拉近了距离，电视上突然放大的画面，耳边的声音，所有这些因素杂糅在一起，郭林被乔家这么一拽，不自觉的心里一惊，几乎是条件反射的下意识一把将人推开。乔家没想到郭林反应会这么大，猝不及防被乔家这一推，直接从沙发上翻了过去。 我操，你有病啊！ 略显狼狈的从地上爬起来，乔家盯着郭林。 至于吗？就算不喜欢这地方也用不着动手啊。 郭林不动声色地掩饰着自己刚才的过激态度，他皱起眉，平淡地转移开话题。 我听说你最近在这一片挺出名的。 乔家不爽地坐回沙发上，掏出烟咬在嘴里，含含糊糊地回了一句。 那又怎么样？你见过几个黑社会假装韬光养晦一脸斯文的？混日子混日子，不混出个名堂，干嘛一天到晚砍人干架？ 黑果那边有什么动静？ 什么动静都没有，他刚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丢了货失了人，道上很多人都知道，估计是怕丢人，这段时间连门都不怎么出，所以我的日子才可以过得这么消停。但凡黑果有精神，我就又要回到那种成天陪着喝酒车前马后做小弟的命运了。 那黑二呢？ 郭林实在是想让乔家把电视给关了， 本来这房间给人的感觉就很不舒服，乔家把电视的声音开得那么大，他很难完全不去注意。尤其是两个男人搞这种事儿，他还是第一次看见，只觉得浑身上下都不太对劲儿。偏偏乔家一点都没察觉出来郭林的不痛快，他懒洋洋地抽着烟，两只脚架在茶几上。 黑二最近成天派人盯着我，估计是想找我麻烦。这也是我改了见面地点的原因。米粉店那种地方虽然不太引人注意，但是毕竟曾经我之前有打过电话那档子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黑二反应过来我会很麻烦。 郭林不耐烦地从后面推了他一把， 说话大声点，我听不清楚。 我操，你以前不就是怕我把这些事儿到处嚷嚷吗？我要是喊得比上次那俩声音还大，你不怕外头人听见？ 乔家本来是为了挤兑郭林，但是等他说完了，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往电视那边瞄过去，就刚好看见一个男人跪在地上给另外一个人做着运动。几乎是同时，乔家和郭林都想到了当初在酒吧的那个小隔间发生的事儿。乔家愣了一下，转头看着郭林，后者脸色绷得都快裂了。沉默了有两分钟，乔家闷不吭声的拿遥控器把电视给关了。他比了下电视， 这个是这俱乐部的老板知道我不碰女的，所以 我知道。 一时间话题也不知道该怎么接，乔家就这么坐在沙发上抽烟，郭林站在他的身后，室内泛着压抑的沉默。过了很久，乔家才勉强打破了这股尴尬。 说起来，你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郭林后退两步坐在床边。 上头已经是答应这个计划了，但是你必须要先铺好路。 这个我也想了好几天，黑狗现在是戒心最高的时候，就怕再节外生枝。估计不太好办啊。以前一天不出来嘚瑟就要过不下去的人，现在成天大门都不出的。我观察了好几天，觉得几乎连半点机会都没有。 但是这件事情不能拖了。 我知道，拖得越久变数越多。但是现在的问题最严重的还不是怎么让黑狗相信你那边安排的人。主要是黑狗其实连我都不信，要我做这个牵线人，八成以上他不会冒险。从那天在酒吧里那简单几句话就能看出来，黑狗对我的戒心也不小。 郭林沉默地思量半天，然后看了沙发上的人一眼。 如果你再从黑二那边下手呢？ 又利用那个蠢货。 招不怕救，好用就行。 可是你不怕黑二太蠢又坏了事儿？那种人的可控性基本上是负数，天知道会不会临时闹出什么幺蛾子。 这就看你的本事了。你乔哥以一敌三都游刃有余，立于不败之地，区区一个黑二你不会搞不定。要周旋在警察、黑狗还有陈轩这样的关系当中，一般人可做不到。 郭林这句话是恭维也是激将。乔家很轻地哼了一声没回话，只是眯起眼看着唇间的烟雾腾起，缭绕纠缠之后慢慢地消散。房间中除了香气之外又拢了一层烟味。说起来，他们现在的情况明明是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稍微一不小心就不知道会落得一个什么下场。此刻乔家的心情竟然没有想象中的烦躁，至少相比以前他这次淡定得多。他跟郭林的见面也远没有以前那么排斥了，这么多年所有事他都是一个人面对一个人扛，不要说跟人一起谋划什么，就连个商量抱怨的人都没有。乔简跟他天天生活在一起，兄弟俩一天说的话大概还没他对楼下那家烟店卖烟的服务员说的话多。他不是个擅长跟人聊天的人，尤其乔简一路的成长轨迹都跟他有天壤之别，他也实在是不知道该聊什么。校园生活也好，家里也好，他以前从不曾花费太多精力去记住。淡淡的把手里这根烟抽完，乔家靠在沙发上，不知不觉竟然有点困了。从乔简出事到现在， 他都不记得上次好好睡一觉是什么时候。郭林见他不出声了，通过电视屏的反光看着乔家一动不动的样子，算是关心地问了一句， 你刚才说黑二现在派人盯着你，你自己小心点。 放心，他想抓我的把柄还早呢。 因为背对着郭林，他没看见身后那位警察在听到这句话之后嘴角扬起的弧度，调侃之余带着几分连他本人都不知道的欣赏和信任。